刘浩和贺明进了电梯，一路向下。刘浩已经打定主意了，俱乐部越是不想让他们做什么，他就越是要做。踢走叶秋，然后又被俱乐部踢走，这种事儿现在不敢声张。但坏坏家是今天欢迎萧诗钦的气氛还是可以的。刘浩身为副队长，在家世的粉丝中的人气还是相当不错的，他相信自己被交换出去的消息肯定是可以在粉丝中引起轰动的。电梯很快走到了一层，刘浩昂首挺胸就要出楼，结果到了楼门前却又被保安拦下。 这边不能走。 这次的保安可就生硬多了，没向两位职业选手问好，一脸严肃的模样。 凭什么？我就要从这儿走。 刘浩不理，摆出了硬闯的架势。谁想这位保安远比楼上那两位强硬，胳膊一横截下刘浩。 不好意思，今天有重要人物要来，为防止意外，这边任何人都不许通行，要出楼请走偏门。 任何人？这个词儿用得让刘浩一下子怔住了，他顿时明白为什么电梯那边的人是如此有恃无恐，原来根本就是早有安排。任何人这三个字可一下子就把话堵死。刘浩真要硬闯，那可就是俱乐部占理了。所有人都不许走，就你要搞特殊化，占了理儿，你硬闯，我就可以硬拦了。这保安五大三粗的，别看刘浩和贺明是两人，就他们这种宅男体质，人往门前一堵，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点也不夸张。至于防止意外之类的借口，刘浩知道理论也没有意义，人就咬死这么一个不知是真是假的借口，你又能把人怎么样？百般无奈，刘浩只能是咬牙妥协，和贺明走了偏门。从楼偏门出来一看，可通正门那条的道路果然又有保安守着。刘浩知道他们两个今天还真就只能从侧门灰溜溜地离开了。从侧门走我就没办法了吗？刘浩怒了，侧门出去就是马路，家世再牛也总不能把这公共道路给封了吧，我费点劲儿绕个圈过去。刘浩出了侧门，不去叫车，立即就往正门方向绕去。贺明一看也明白了刘浩的心思，他心中的落差没有刘浩那么大，倒是可以忍耐。 哎，算了吧。 贺明走上前去劝了刘浩一句。 你算，我可不能算。 刘浩现在已经是怒气冲天了，脚下不停，大步就朝正门方向走去。贺明现在和刘浩多少有点同命相连，看到刘浩不肯罢休，叹了口气也跟了上去。正门外的家世粉丝已经越聚越多，那些高举标语的显然是有备而来，余下有一些却是路过围观的，是不是荣耀粉家世粉都难说。而媒体方面似乎也是收到了消息，甚至派了新闻小队过来拍摄报道。至于这个是闻风而来的还是家世方面有意邀请的，就没人知晓了。摄影师拍摄着粉丝们的热情，镜头转来转去，刘浩气冲冲地杀到这边，一看到居然还有镜头，非但没有高兴，反倒是有些气馁了。如果他是从正门里堂而皇之地走出来，那有多少记者多少采访他都不怕，但是此时是从侧门绕道过来的，这有意为之的举动落到镜头里，居心可就有些藏不住了。再走近些，刘浩一看那正是镜头前报道的记者，顿时更加遗憾的，因为他认得这记者，和家世可说是御用关系，属于任何时候都坚定站在家世一边，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，说好话没坏话的关系户。来的是这样的亲友媒体，刘浩敢肯定自己绕道的行为会被人抓住大书特书，他心中那点盘算会被人放大了埋的。 当中或许会破坏一下现场的氛围，但从长远来说，负面新闻缠身，吃亏的肯定是他。本在路北边的人行道上，准备从正门前走过的刘浩，清理了这些后，趁着没进那些人的势力范围，快步过了马路。贺明心思转得可没他这么快，只当刘浩是突然改了主意，连忙也过马路跟上。过了马路，刘浩继续朝着这方向走动着，他可还没放弃呢。走到路对面来，不直接往人群里扎堆，他觉得这对他的意图算是一种掩盖了，完全可以说也是想避开人堆的。但不巧被粉丝看到了，只是这个不巧被粉丝看到也有点难呢。家事俱乐部门前这条马路挺宽广的，就粉丝和职业选手这种关系，这距离可有点远了。加油啊！职业选手刘浩这次是在给粉丝们加油了。进入范围以后，他放慢了一些脚步，希望给粉丝们多争取一些时间，毕竟机会也就是这么一个路过，他总不能在这儿走来走去专等人发现吧。结果却让刘浩失望了，他从这边慢吞吞地路过完了，却根本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他真的被人当成路人甲了。刘浩失望了，无奈了，回身望着渐离渐远的粉丝群，心里也挺悲哀的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从斜前传来一声： 刘浩。 我靠，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呢。刘浩心里那叫一个激动，想不到这边居然有人把自己给认出来了吗？激动的刘浩连忙转过头来，更希望这粉丝赶紧再高声吼两嗓子，把马路对面的人全招呼过来，那真是再完美不过了。结果这头一扭过来，一看清晰前方，刘浩刚刚亮起来的目光瞬间就暗淡了，比刚刚已经无奈的时候还要暗淡。叫他名字的哪里是什么粉丝，这不是叶秋吗？这个时候刘浩最不想见到的人里，叶秋绝对要算一个。当叶秋被退役的时候，他还在那儿拍手称快呢，结果七个月后就轮到他被赶出家室，这个遭遇让叶秋知道了，恐怕会被笑死过去吧。刘浩心里纠结呀，可又不想在叶秋面前太示弱了，明明看到了却又装作没看见，好像自己多怕他似的。如此想着，刘浩收拾了一下心情，倒是笔直地迎了过去。 走啊，刘浩打了个很寻常的招呼， 他觉得此时就是这样的平常心才最能体现自己的姿态。 你也挺早啊，叶修说，俱乐部有要紧事儿，想多睡一会儿都不行啊，可比不了你现在这么悠闲。 刘浩说着，一脸憧憬似的望着那大堆的粉丝，心里其实烦得不行，但他还要用这样的做派来恶心一下叶修。 嗯，和你也有关系啊？叶修问。怎么会没关系？我身为家事的副队长，是很欢迎这些高水平的选手加入家事的。 刘浩酷酷地说。 为此不惜拿自己去交换啊？叶修说。那当然， 刘浩听着不惜什么的，那自然是了不起的事儿，顺口就当然了。结果完了，这才回过神来，对方说的居然是…… 你怎么知道的？ 此时的刘浩哪里还神气得起来啊，没气急败坏就已经不错了。 哼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 叶修笑。 宋城告诉你的。 刘浩这一转念明白了，有苏慕城在家时，这种事儿叶秋哪里会不知道。自己真白痴啊，居然还想在这家伙面前摆一下姿态，这下可好，本是为了不被看笑话的，结果现在成了一个更大的笑话。刘浩真想一头撞死在这儿。 我怎么看你好像有不甘心的样子啊？难道你不是一早就准备离开放弃家事了吗？ 叶修说道。 刘浩又被戳到痛处了。他是早就准备放弃家事了，但后来听说萧时清和他的生灵灭要到家事来，这让他又重燃起了对家事的信心。谁想自己偏偏又成了这笔转会的筹码，被交换出去了。若是去个强队那也就罢了，但雷霆战队没有了萧时清，这支队伍在联盟怕是可以弱到倒数了吧。在这个人面前，刘浩是无论如何不肯服软的。他在家事所做的一切可都是源于对这个人的不服气。无论任何时候面对这人，刘浩总能找到动力死撑下去。 我现在是有点走背运，但我至少还是要比你强，我下个赛季依然有职业比赛可以打，你呢？ 刘浩继续努力叫板。 走背运？哼，我不觉得，我觉得你正在交好运。 叶修却笑眯眯地说着。 你说什么？ 刘浩不解。 如果你留在家事，那么别说这个赛季了，下赛季都别想有职业比赛可打。家事这赛季想过通过挑战赛复活，但是很遗憾啊，这个名额是我们的。 叶修说。 说的对。 也凑过来看热闹的唐柔听到这话立刻点了点头。 哼，你还真能把自己当回事啊。 刘浩冷冷地道。 我倒想看看你们到底谁会出局，不过如果来个同归于尽什么的就更有看点了。 哼，那恐怕会让你失望了。 叶修笑。 哼，再会。 刘浩转身和贺明准备离开，结果走开没两步就见迎面走过来两人，一个长发敞着胸，一个脸唏嘘的胡渣叼了根烟。大清早的，两人踩着拖鞋就稀拉着过来了。刘浩和贺明下意识地朝旁让了让，这两个家伙好像有那么点犯罪特征。结果两人和他们迎面擦肩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声咦，那个叼烟的家伙退了一步，歪过脑袋看着刘浩。 你不是那个谁？ 谁啊？ 另一个敞着胸的长发青年也退了一步问道。 就家事战队的那谁？ 叼烟的人在努力思考。 那谁啊？ 另一位却好像只会问。 对了，刘告。 叼烟的猛然叫出来了。 我去，有没有文化呀？那个字儿念浩，你别说你认识我啊。包子快离他远点。 那边叶修的声音传来。 哦，是老大。 长发青年立刻走开了。无论是刘告还是刘浩，他显然都没有什么知觉。